秒杀，这就是秒杀，六个字的秒杀。很活跃的叶未央瞬间就没声了，田七等人真是膜拜死高寿雄了。我们不要牧师，多么有气场啊，这换了一般人来，站在冰霜森林副本门口给人说我们不要牧师，连田七都要鄙视他们吹牛。但高手兄就是不一样，高手兄说不要牧师，那就当然不需要牧师，牧师一边玩去。 哎，进门进门进门， 田七大声招呼着，没人再去理会叶未央。叶未央就像个雕塑，眼看着五人排队进了副本。 高手兄怎么杀啊？ 田七进本就把队长直接交给了君莫笑了。 我引怪，你们尽力输出就行了， 叶修说。一波流虽然最大的难点是在拉怪巨怪的 MT 身上，但对其他几人也有很高的要求，和这几个人一起，叶修也没信心能打得出来。有高手兄坐镇，田七等人只觉得副本刷的都是心旷神怡，就是陈玉同学有些不懂事，居然问高手兄： 大神，我们能刷新记录吗？ 这问题不是自取其辱吗？他们刷不了记录，问题可不是在高手兄身上，是在他们这些不是高手的人身上。田七等人很是惭愧的，就抢着帮高手兄把这尴尬的问题回答掉了。副本进展顺利， BOSS 掉了装备，田七等人还是整齐放弃，让叶修先选。不过一旦是这些家伙本职业精通的装备，叶修还是会让给他们。两趟副本很快杀完，没出隐藏 BOSS， 也没出什么经验装备，君莫笑还能再下一次副本，田七他们却已经没次数了，只能很是惋惜的离开。结果一出副本，就见叶未央那家伙正站在外面。第一趟副本出来时，这家伙本已经是离开了的，看到五人，叶未央立刻跑了过来。 嘿，没次数了吗？ 这小子乐呵呵的，让田七分外想揍的。和他们一起下过的副本的叶未央是知道他们只能下两次的。 我还有一次。 叶修倒是诚实， 这么巧啊，我也还有一次呢。 叶未央说。 哼，是吗？ 叶修笑着。 还有更巧的呢，你看我这边有三个朋友，刚刚好也只剩下一次，你说巧不巧？ 叶未央说着，副本外的人堆里已经过来了三人，头顶上都顶着霸气雄图的工会称号。 那还真是巧， 叶修说。 嘿，既然这么巧，不如我们就顺便一起把这一次给刷了， 叶未央说。 要不要再顺便刷个记录？ 叶修问。 好啊好啊， 叶未央大喜。 要刷记录的话有两个条件， 你说。 第一，要收费。 这个好商量，另一个呢？ 哼，不要牧师。哈哈哈哈， 田七等人笑得那叫一个张扬啊，之前还嫌陈玉高叫大神有这点傻，他们这会儿笑声则已经达到了让旁人误以为是神经病的境界。副本外的许多玩家听到这边笑这么大声，都纷纷转视角过来看，结果就看到一个叫叶未央的人在当前频道里狂刷了20多个脸被炸成黑灰的卡通表情。 出什么事了？ 玩家们互相问着，可是谁也不知道。于是众人小心翼翼地把自己的角色往这边挪着，试图听到点什么。于是就听到貌似是那个刚刚奔放刷屏的叶未央似乎在咬着牙说话。 那你需要什么职业配备？ 法术攻击430以上的火系元素法师三个，22级以上修鲁鲁随即将会暗影斗篷的魔道学者一个，技术要好，操作要稳，零容错。叶修说。叶未央一怔，带三个法师，这是一个输出暴力到极致的队伍。法师防低血薄，魔道学者也不过是穿皮甲略强而已，整个队伍都是极端的攻强守弱，一个 OT 就可能全军覆没。这果然是一个零容错的队伍，零容错的意思就是一次失误都不许犯。对于如此苛刻的要求，叶未央却没有太意外，因为现在的记录高挂榜上，20分24秒11，如此强悍的记录想打破，自然需要非常苛刻的手段。一支发生了失误的队伍，光救场就不知要浪费多少时间，这样的队伍注定会和记录无缘。 这样的队伍眼下可能还凑不起来， 叶未央说。其实不止眼下，短时间里他们都凑不起来，而且不只是霸气雄图，任何一家工会现在都不可能有三个法术攻击430以上的火系元素法师。430的法术攻击意味着武器必须是20级的紫法杖，紫法杖又哪有那么容易出的，就算出了也未必就是火系用的。霸气雄图目前紫武元素法师一共就三个，而且很不幸一个火系都没有。 没关系，能凑起来的时候再联系， 叶修说。 除此以外还有别的选择吗？ 叶未央说。 25级的话， 25级那是一个全新阶段，新的装备，新的技能，所有人实力大提升。像冰霜森林这种20到25级的副本，各大区最终保持的记录无一不是在全队25级的时候创造的。 行，那先加个好友吧， 叶未央说。 嗯， 叶修和叶未央互相把好友加上。一本正经了好一会儿的叶未央加完好友后原形毕露。 那现在我们不需要刷什么记录了，我们这边四缺一，你随便我们下一趟吧。靠， 田七等人惊叹，此人真是打不死踩不扁的死皮赖脸超级无敌小强。 可以， 这边叶修却一样答应。 那收费就可以低点。这也要收费啊？难道你和他们一起下也是收费的？ 叶未央说。 收费倒没有，但是装备都是队长分配，我是队长。那没问题，我们也这样， 叶未央痛快地道。一旁的田七等人听着很不爽啊，他们的队伍的确是高手兄优先分配装备，但他们知道高手兄人厚道，真是适合他们用的东西从来没和他们抢过。蜘蛛洞穴的时候连子午都让出来了，月中眠那还是和他有过节的人呢。 你可看清楚了，我还没转职呢，什么装备我都要的， 叶修说。 区几件装备而已，走了走了，出发。 叶未央频频发出队伍邀请，却都因对方尚在队伍中被系统自动拒绝。终于叶修这边退出了队伍，把君莫笑加进了叶未央的队。这是一个 EMT 一治疗三输出的标准队，进队后叶未央就把队长交给了君莫笑。 那就走吧， 叶修指挥君莫笑进了副本。 走， 叶未央领着其他三人跟上了。对于这个结果他还是很满意的，记录什么的他不着急，他就是想看看这个君莫笑到底有什么身手。冰霜森林里冰雪飘零，四下无声，五人齐站了一排，没人动也没人说话，静态画面保持了约莫有半分钟。 喂喂。 叶未央好像在试耳麦。你喂什么啊？叶修问。 有人说话吗？我一直没听到有人说话。 是没人说话吧？ 嗯，没人说话。 另三人表示了肯定。 为什么不说话？ 叶未央说。你问谁啊？ 你啊。 我为什么要说话？ 指挥啊。 我指挥。 嗯，指挥费。 二十多个炸成黑灰的表情刷屏，另三人都风中凌乱了。 哥们儿，你不至于吧你？ 叶修笑笑。 指挥费怎么算啊？ 叶未央发现今天是遇着对手了。没办法呀，谁让今天是他在巴结别人呢？叶未央暗自气闷。 是跟白狼豪吧？ 叶修说。 兄弟你好黑啊！ 四人齐声道。白狼豪不是毛笔，是冰霜森林隐藏 BOSS 白狼几率爆出的狼毛，属稀有材料。 可以不用我指挥啊， 叶修说。叶未央思前想后，为了全面了解一个高手的素质和水平，听一下他的指挥是十分必要的，于是一咬牙。 行，不过得出去给，没带身上。 他说话算数吗？ 叶修问其他人。大公会都不会出尔反尔，比如和蓝河口头约定后，叶修就一点都没怀疑对方会翻脸不认账。但这个叶未央死皮赖脸的程度实在匪夷所思，必须要表示一下怀疑。 算数算数。 另三人忙道。 那好吧。 叶修答应。 赶紧吧。 叶未央说。 好， MT 开怪，输出上，治疗看好 MT。 叶修指挥。四人愣神，又是静态画面半分钟。 完了？ 叶问央问。 当然。 这算什么指挥啊？ 叶伟央崩溃。 你们都是高手，该怎么做你们懂的。 叶修说。叶伟央发现好像有点上当了。如果就是这样按部就班的打法，他们这个队的确根本就不用指挥。大家全自动行事就可以了。不行，必须得对得起十根白狼豪的指挥费呀。 不行不行，这样不算，你得一步一步的指挥。 好吧，骑士去开十点钟方向那两个哥布林，有三种可能，两只都是远程时最快速度接近，在快被远程打到时用落凤锤可以刚好跳过攻击并震翻两只怪，之后近身攻击先拉稳其中之一的仇恨，两只一远一近时用星落锤打断远程怪的攻击，近身怪近身时用击退弹开，优先拉稳远程的仇恨，两只都是近身时落凤锤起手击退弹开一只，剩下一只建立仇恨，明白了吗？ 骑士泪流满面，这样手把手的指挥，难道我是白痴吗？30分8秒71，这是叶修跟着叶未央四人最终通关副本后的成绩。这是一个很中规中矩的成绩，一支寻常的五人队通关冰霜森林一般都在30分钟上下。成绩没什么可说的，但叶未央对整个过程真是咬牙切齿。指挥费真是没白给呀。从头到尾君莫笑的指挥没停过，但是就像是指挥那个骑士一样，就是把最普通的打法朴实讲解了一遍。如果带着四个初出茅庐的新人，这一趟副本可以让他们受益匪浅，但对于叶未央来说，这一趟副本也算是白下了。全过程他看不出丝毫高手的特别出色之处，结果只是被指挥的他们四人特别压抑。他们也算是高手，但这个打法这个指挥完全是凡人级别的，真是显得他们很白痴。叶未央觉得君莫笑是有意在伪装， 他试着故意犯错误，想激发出点大高手的宿主来。于是大高手耐心地向叶未央解释，你刚才错了，你应该如何如何如何。听到那三个哥们的偷笑声，叶未央明白了，得，现在自己是真被当成白痴了。最后唯一能看出点端倪的就是君莫笑没有转职，但在输出和对中另两位完全持平。他那把武器至少不会差，不过这战矛是什么，叶未央从没见过。 兄弟，你这是坑我们啊。 出的副本来，叶未央说着。 怎么这么说？我指挥的不对？ 叶未央不知该说什么好了。指挥虽普通，但是却无可挑剔，没有遗漏任何细节。如果不是叶未央有意失误，照他的指挥做下来，不会发生任何意外。这至少说明这家伙的基本功是相当相当扎实的。叶未央努力让自己接受，努力让自己认为这一趟副本不是白忙，自己是有收获的，有收获的。 去拿白狼嚎？ 叶修问。叶未央泪流满面呢，人家这才是有收获的。拿到白狼嚎后，叶修告辞离开了。叶未央角色没动，人也是坐在电脑前发怔。突然身边有人戳了他两下，叶未央转过头来，他旁边坐着的正是刚才一起下过副本的队友之一，此时指着电脑屏幕示意叶未央去看。他的屏幕上不是游戏画面，而是荣耀游戏网页上的帖子。叶未央凑过去看，就听得那人在说， 我听来听去觉得他的指挥很熟很熟，就来看了一下。 叶未央只看了几眼，差点一口血喷到屏幕上。去他妈的基本功，去他妈无可挑剔，王八蛋的指挥居然直接是照着攻略念的，一个字儿都没差，这当然不会遗漏任何细节。 被耍了， 那哥们说着。八根白狼嚎啊，换来的就是一篇点击率都过了百万的攻略帖子。叶未央却是倍感无奈，被耍也是自找啊，人没说要和你下副本，自己死皮赖脸硬要缠着下，人没说要指挥，自己死皮赖脸要人来指挥，人开始也没念攻略，是自己非要人一步一步指挥。 一步一步个蛋呢，就他们这种退伍的素质，从来没听说过要一步一步指挥的，自己提这样的要求本身就是蛋疼。你看现在真疼了吧？ 禽兽啊！ 叶未央咬着牙回自己位置里，噼里啪啦给君魔笑去消息。 兄弟，你不厚道啊，拿篇攻略来忽悠我们。 不会啊，那攻略也是我原唱的。 叶修说。 是吗？ 叶未央连忙又转过头问那哥们 儿。哎，那攻略谁写的？ 那哥们儿显然也没注意这事儿，连忙又翻回前页看了后说， 一叶知秋。 叶未央大怒，转过来继续砸键盘。 吹什么呀、啊、吹，那攻略是叶秋大神的。 对啊，就是我嘛。 无耻，太他妈无耻了。 叶未央完全无语了。 有事离开一下再联系。 叶未央跟着又收到对方发来的这么一条消息。 逃避，这是逃避，半夜三点钟能有什么事啊。 叶未央想着。